梦还遥远，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

现身后的人是你。

love is all about. 残缺的、虚伪的、好的、坏的，不分场合，在装着深刻。 不知何以

幻想着幸福的图案，美满少一段，依然是孤独和弦。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。

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结婚，我们结婚， 在。 镜头你未必